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开第十七页。讲义，请翻开讲义十二的第四页。复次发用，我说生意觉诸表示，寻思但行表示境界。佛依五种意解说生意地相，超过一切寻思境界。上一次已经将第三意不可言说解说完毕，现在开始解说第四意。觉诸表示，复次发用，我说圣意，觉诸表示，寻思但行，表示境界。庚巳，如来广说分成五科，这是第四科，心巳，觉诸表示，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是。复次发用，佛为华勇菩萨解说圣意与寻思的第四种差别。我说圣意觉诸表示，前面是说圣意不可言说，言说主要是指我们使用的语言文字，而我们使用言说的目的是要表示内心的思想，内心的思想是由我们的六根、缘取、六境升起六识的见闻觉知而来，然后再由言说表达出内心的思想，这就是表示。圣意地是无相的境界，根本无分别智，原圣意地无有名言相可以分别，也就无有表示。寻思但行表示境界，寻思是行于有相的境界，寻思在有相境界上做分别，升起言说来表示内心见闻觉知的认识，这个就是表示。请看讲义十二的第二项，觉诸表示。解结经云，复次法上，我说真实觉于四事，为见闻觉知。一切觉观缘四事起。解云，四事即是所见等。这里是引用解结经文来说明解深密经文中的表示，就是见闻觉知四种事。真实就是圣意地的意思，真实觉于见闻觉知四事，与圣意觉诸表示的意思是相同的。一切觉观 原四事起，与寻思淡行表示境界的意思相同。解云：四事及所见等。原策书解释说，见闻觉知四事，是要说所见事、所闻事、所觉事与所知事。所以解深密经翻译作表示，就是表示所见、所闻、所觉、所知事的意思。深密经中但云：离诸言语而不说四事也。在生密解脱经中的经文是：我说离诸言语是第一意象，觉观名字是事地相。虽然没有见闻觉知四事的经文，但是说离诸言语，即是离诸言语所表示的意思，而事地相就是六事所见、闻、觉知的世间事相，所以意思是相同的。由以上三部经文可以推知，所表示就是指见闻觉知的境界。此名圣意移民等故，非见闻等四种境界之所表示。解深密经经文所要说明的义理，就是圣意地的第一义地是远离名句文的言说的，所以也就远离见闻觉知四种言说所表示的境界。所以者何？提问说为什么呢？见闻觉知皆是有漏细论所设，圣意地理非见闻等所取之境，是故不可所见等事表示圣意。因为凡夫的见闻觉知四种言说都是有漏烦恼所设，不能得到解脱生死的毅力，所以说都是细论。圣意的第一义地理是无漏的离言自性，所以不是见闻觉知四种言说所取着的境界，因此就不能以见等四种言说事来表示圣意地的境界。问：言说表示有何差别？下面这一段问答很难解释，那么我们想办法解释。提问说，圣意地理与见闻觉知言说所表示的境界有什么差别呢？答：非言所说、非见闻等所表示境故有差别。回答说，非言所说是说圣意地理是远离言说的意思，非见闻等所表示境就是说圣意地理是觉出见闻觉知所表示的境界，这个就是圣意地理与言说表示的差别。这是第一种解释。或者可以解释说，问：言说表示有何差别？提问说，圣意地不可言说， 与圣义谛觉诸表示有何差别呢？答：非言所说，非见闻等所表示境，故有差别。回答说，不可言说，是说圣义谛是没有名言相的，所以是非言所说。觉诸表示是说圣义谛是没有从见闻觉知所得内心思想的表示境界，所以说非见闻等所表示境。二者由此而有差别。然此所说见闻觉知诸说不同，对于见闻觉知大小胜部派有不同的说法。萨婆多宗一六根说，眼根明见，耳根为闻，三根明觉，一根明知。先解说小胜萨婆多宗，就是一切有部的义理。有部是依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来解说见闻觉知。见是由眼根所生，闻是由耳根所生，觉是由鼻舌身三根所生，知是由一根所生。故杂心论第一卷云，若眼随身见，耳界随身闻，三界随身觉，意界随身视。这是引用有部论师著作的杂心论来证成。尊者法胜撰写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的要义就名为阿毗昙心论，共有六卷。尊者法救又觉得阿毗昙心论太过于简略，于是他将此论加以解释，就名为杂阿毗昙心论，共有十一卷。杂是杂糅的意思，将本论阿毗昙心论杂糅解释的言语文字就称为杂。这杂阿毗昙心论又略称名为杂心论。六根六境与六识合称十八界。若眼随身见，随顺眼根界所生的认识作用是见，耳界随身闻，随顺耳根界所生的认识作用是闻，三界随身觉，随顺鼻根界、舌根界与身根界所生的认识作用合称为觉，意界随身视，随顺意根界所生的认识作用是视，视就是知的意思。这是杂心论第一卷所说。解云：六根名随顺者，为眼等根皆有随根生视同分所摄，曰同分根为见等体，故曰随生以说见等。原册书解释说，六根名随顺者， 眼等六根称名为能随顺升起见闻觉知者。味眼等根皆有随根身事同分所摄，心事的升起要有所依根作为增上缘，要有相应的境界为所缘缘。随顺眼根升起眼识，随顺耳根升起耳识，这就称名为随根生事同分所摄。根、境、识这三法相互交摄，各自升起自己的业用，这三法就称名为同分。曰同分根为见等体，有部是曰同分根随身同分事而安立，同分根为能升起见闻觉知的自体，故曰随身你说见等。所以在杂心论就曰六根随身六事同分而安立解说见闻觉知。俱舍一耳，故十六云何等名为所见相。宋曰由眼耳意识并于三所证，如次第名为所见闻知觉，广说如彼。俱舍一耳，这里就再引用俱舍论来作证。故十六云在俱舍论第十六卷说何等名为所见相，这是俱舍论说明虚狂语所需具备的因缘中的与所说境意想发言。什么是与所说境意想发言呢？譬如与曾经所见闻觉知的境界说我没有见闻觉知，或者是与未曾见闻觉知的境界说我有见闻觉知，这个都是与所说境意想发言，所以是虚狂语。那么什么是所见闻觉知呢？宋曰由眼耳意识并于三所证，这是以宋文来回答所见闻觉知相。于三就是鼻舌身三识，由六识所证知的境界来做分类，如次第名为所见闻知觉。按前面宋文所说的六识次第，眼识所证知的境界是所见，耳识是所闻，意识是所知，余三鼻舌身识是所觉，广说如彼。在俱舍论文中有广泛的解说。以上引用了杂心论以及俱舍论的论文来解说所见闻觉知，那你们听了以后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升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杂心论是以六根为 见闻觉知的字体。而俱舍论是以六识所证知的境界来安立见闻觉知，这是二论的不同点。那都是属于有部的论点，而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呢，下面再引用有部的根本论、大毗婆沙论来做会通的解说。大婆沙121云：此中眼视所受名见，耳视所受名闻，三视所受名觉，意识所受明知，说四禁骨，见闻觉知是根非是。然举是者，显眼等根，必由是住方能了尽。以同分根能有作用，非彼同分故。在《大毗婆沙论》第121卷说：此中眼视所受明见，由眼视所领受境界就称名为见，耳视所受名闻，由耳视所领受境界是闻，三视所受名觉，鼻舌身三识所领受境界是觉，意识所受明知，意识所领受境界是知。说四禁故，这是依六识领受见闻觉知的四种境界而说的。见闻觉知是根非是，但是大毗婆沙论说见闻觉知作用的字体主要是六根而不是六识。然举是者，既然作用主要是六根，那为什么在前面的文又要说六识领受四境，而不说是六根呢？显眼等根必由视住方能了尽。了尽在大毗婆沙论是做取尽。前文说六识领受四境，是要显示眼等六根要升起六识，由六识的帮助，六根才能取见闻觉知的境界。以同分根能有作用，非彼同分故。好，同分的同是共同的意思，分是业用的意思。根尽是这三法在互相交涉的时候，三法如果各自产生了业用，然后共同升起了处为果，这三法就称名为同分。譬如说眼根有取色境的作用，眼识有了别色境的作用，色境有被眼根索取而帮助升起眼识的作用。根尽是各自有各自的业用在，此眼根眼识色境之间相互交涉，发挥自己的业用，然后共同升起了处，这个时候就称此眼根眼识 色境为同分，眼根就称为同分根。如果根境是三法不生起业用，那么就称为彼同分。问：如何眼耳意三根各立为一？下面再提问说，为什么眼根、耳根、意根在见闻觉知四境中各自安立一境呢？譬如眼根安立为见，耳根安立为闻，意根安立为知。杂心是云：彼三界以方便得离欲，得修，得神通性，四知五知定果。是故彼随身个别建立，余三随身无彼相分故，共建立一广无薄杀。这一句话也是很难解释。这一句话只有杂心论里头有，在大毗婆沙论里头，它有很多理由来解释这个问题。别的经论里头也是有很多理由解释这个问题，但是用这个理由来解释的只有杂心论。在杂心论解释说，以三界就是指眼根界、耳根界、意根界，以方便。这个方便就是说修习禅定的方便。修习禅定要阅读修定的经论，这要依止眼根界，同时要听闻禅师的开示与教导，这要依止耳根界。在修定的过程中，心要专注一境的修习，这个要依止意根界，依止这些修定的方便，就能够成就禅定。得离欲，成就禅定以后呢，便得以远离欲界欲。得修禅定，能够作为修习圣道中修慧的依止，是得修。得神通性，成就色界定以后，便能有修习神通的功能性。四知五知定果，色界初禅有五知定果，就是一寻，这个寻包括出离寻、无慧寻、无害寻。二四就包括了出离四、无慧四、无害四。三喜、四乐、五心一境性、五知定果。舍戒二禅呢，有四知定果；三禅有五知定果；四禅有四知定果。这些定果呢，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第十一卷。是故彼随身个别建立，因为此三界作为修习禅定闻思修的方便，所以彼眼根、耳根、意根三种随身个别建立见、闻、知三种境，余三随身无彼相分故，共建立一。余三随身是指鼻根、舌根、身根，此三根在闻思修的修定方便中没有修定方便的相分，所以共同建立为一种境，就是觉。这样解释，广如婆沙在《大毗婆沙论》中 有许多理由做了非常广泛的解说，可以参考。这个解释是我解释的，好，你们做参考。问：如何以等三根，何说为绝？再提问说：为何鼻舌身三根合起来建立为绝境呢？这个问题也有众多回答。下面引用杂心论及俱舍论的同一种回答。答：杂心颂曰，境界为无际，觉心于中转，随生三种事，事则名为觉。先引用杂心论颂文来做回答。境界为无际，香味触三种境界都是属于无际性。觉心于中转，随身三种事。觉是指鼻舌身三根，所以下面颂文说随身。心是指鼻舌身三事，所以下句的颂文说三种事。意思是说鼻舌身三根在鼻舌身三事的相助下，能够在香味触三种无际性的境界上运转了别境界。因为境界一向为无际，所以就安立假名为觉。因此颂文说事则名为觉，这样解释。俱舍复云：香味触三无际性故，如死无觉，故能证者偏立觉名。俱舍论第十六卷中说：香味触三无际性故，香味触三种境一向都是无际性的，如死无觉。无际性就如同死尸一样，死尸是没有觉受，死尸是没有作用的。善业与恶业能够引领众生在五趣中受果报，但是无记业就没有这一种功能。所以说善恶业就如同活人，而无记业如同死尸。所证知的境界是非常的暗顿，所以说如死无觉。因此在能证知的鼻舌身根上安立觉这个名字。问：第六一根舍不生事，得成同分，亦得成之，或罗汉最后念，亦因不成之。提问说：第六一根在大圣宗义第七摩罗氏是第六意识升起所依止的根，但是在小圣是不承认有第七世的，所以小圣是安立无间灭意为第六意根，就是前一念的意识灭去是后一念意识升起所依止的根，叫无间灭意。无间是说前一念意识与后一念升起的意识之间没有另外的意识作为间隔， 灭是说前一念意识必须要灭去，让出个位置，成为后一念意识升起的助缘。意就是指意识，色不生事，得成同分，意得成之。前面说意根要随生意识，才能称名为同分根，也才有知的作用。现在却说第六意根不升起意识，也可以称名为同分根，也可以说是知境。为什么能这样说呢？故而罗汉最后念因不成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阿罗汉最后一念意识结束以后，就不再有心事升起。当然意识也就不会再升起。所以阿罗汉的最后一念意识就不会作为意根随身意识，也就应该没有知境的作用。反过来说，如果最后一念意识要作为意根知境，成为同分根，就应该随身意识，可是它却不能升起意识，因为已经入无余涅槃了。所以在提问中才说第六意根色不生事，得成同分，亦得成之。而杂心云意界随身事者，欲写有事之根，且说随身。回答说，在前面引用杂心论文中所说意界随身事这一句文，是要显示能生事的根才是同分根，也才有知境的作用，所以说是随身。而阿罗汉的最后一念意识并不能随顺升起下一念意识，当然这最后一念意识就不是同分根，也就不具备了知境的作用。所以你说第六意根色不生事，得成同分，亦得成之，这个是不成立。这个以上是有部的解说。一经部中有其三事，一经部中的论师对见闻觉知也有三种解释。一诚实论约三量等以便见等，第一种解释是一诚实论的宗义，以限量、比量、圣教量三量来分辨见闻觉知，故第八八种余品云问见闻觉知有何差别。在诚实论的第八卷的八余品中提问说，见闻觉知有什么差别呢？答曰，有三种性，见明现在性，闻名信贤圣语，知名彼知，觉名分别三种性会。此三种会或皆事实，或皆颠倒，具如彼说。回答说，由三量而有三种性，见名现在性，由现见诸法而生性是现量，这个就称名为见。闻名信贤圣语 由听闻贤圣的语言教导而生信，这是圣教量，就称名为闻。知名彼知，由限量与圣教量为依止，然后推彼而知，升起信心，这个是彼量，就称名为知。觉明分别三种性会，此三种会或皆事实，或皆颠倒。由见闻知的三量升起三种信心以后，又依止所见、所闻、所知，再重新分别的智慧，就称名为觉。由觉分别所见、所闻、所知的三种智慧，或者可能是符合真实的情况，也有可能是不符合真实的情况的颠倒会。据说如彼，可以去参考八一品所说。这样子的定义，见闻觉知。六世之心得现境界，名之为现，故论说言见明现性。好，这个是原册书解说以上的论文。六世之心得现境界，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心事，限量正得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境界，就名之为现。我怀疑这个现字是见字的误科，就名之为见。六世限量正得境界，称名为见。故论说言见明现性，所以诚实论的八余品中的文说见明现性，见明现在性。不现境界借教而知，说之为文，故论说言文明信贤圣语。没有限量正德的境界，能够借着听闻圣教量而正确了知，就说明为闻。所以在论文中说闻明信贤圣语。与彼不见不闻境界，依前见闻彼度之者，说之为知，故论说言知明彼知。对于不是限量所见的境界与不是圣教量听闻的境界，就依止以前限量所见与所听闻的圣教量来推彼度量而能了知，这个就称名为知。所以论文中说知明彼知。前三心后重分别心，名之为觉。这个前三心就是指心事的见闻知，在见闻知三心以后，再重新分别所见、所闻与所知的境界的心，就称名为觉。云何分别？到底什么是觉心的分别呢？先因见语，后重思维，起于见想，或望前见，起不见想，此则是其见后觉也。闻之后觉，类亦可知。先用见而后觉 为例子来作为说明。先因见矣，以先前曾经见过的境界为因，后重思维起于见相，然后再重新思维曾经见过的境界，于是心中升起了我曾经见过这个境界的想法。或望前见，岂不见相？或者是已经忘记先前曾经见过这个境界，于是心中升起我未曾见过这个境界的想法，此则是其见后觉也。这些情况是属于先前曾经见过，后来再思维而觉的事例。闻之后觉，类亦可知。如同所举的例子，先见后觉的例子，先闻后觉与先知后觉都是相同的类别，推论就可以了知了。然此决心非直从于见即知三心后起，其亦从不见、不闻、不知后生。前面是举先见闻知而后觉的例子来作为说明，但是决心并不一定要先见闻知而后再思维才升起决心。决心也可以从先不见、不闻、不知为因，而后升起决心。先不见、后望不见，生于见相，此则是其不见后觉，不闻不知，生觉力然。譬如说，先前未曾见过这个境界，后来忘记了先前未曾见过，心中升起了我曾经见过这种境界的想法，这种情况是属于先不见而后觉的例子。同样，先不闻不知而后生觉的例子也是一样，这些都是属于决心。这个以上呢是曰诚实论来说明见闻觉知。若依俱舍十六有二师说，一云有余师说，若是五根现所证境，名为所见；若他传说，名为所闻；若运自心，以种种理彼度所许，名为所觉；若意现证，名为所知。于五境中一一容起见闻觉知四种言说，于第六境除见有三，据说如彼。若依俱舍十六有二师说，如果依指俱舍论第十六卷，有两种说法。一云有余师说，这是第一种说法。若是五根现所证境，名为所见。眼、耳、鼻、舌、身五根现量所证知的境界，就称名为所见境界。若他传说，名为所闻。听闻从他人处传来的言说，这个是所闻的境界。如果所闻的境界要作为正量的话，这个就必须是听闻圣人的言说。若运自心，以种种理彼度所许，名为所觉。如果是运用 自己的心，在已知的正理上推比度量而许可的境界，就称名为所觉的境界。这是由意识比量的境界。若意现证，名为所知。如果是意识现量所证知的境界，就称名为所知的境界。于五境中一一融起见闻觉知四种言说，于色声香味触五种境界，每一种境界都容许有所见所闻所觉所知所发起的言说。于第六境除见有三，第六境是法境，就是一根的境界，所以不是眼等前五根限量所证知的境界，因此说除见。法境容许有所闻所觉所知的境界，据说如彼，在俱舍论中有讨论。此诗亦说，若是五根限量所证五境，以分明故名为所见。从这以下是原册书来解释第一诗的说法。因为眼等五根限量证知色等五境能够分明了别境界，所以就称为所见。若依较量从他传说六境名为所闻，如果是依圣较量从他人处听闻所传说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境，就称名为所闻。若依比量运自己心，以种种理比度所许六境名为所觉。如果是依止于比量，运用自己的第六意识，以种种的道理来推比度量而许可的六境，就称名为所觉。若意识依限量证六境名为所知，为意识心从五事后起限量证五，若在定意识限量证法，若在定意限量六能通证六境。如果是意识依限量证知色等六境，就称名为所知。我们下面说明六识的限量境界。为意识心从五识后起限量证五，今部认为在眼耳鼻舌身五识限量清正色声香味触五境以后，有意识升起限量证知色等五境，这是经部的说法，这个与大圣唯识的教义是不同的。唯识宗安立在眼等五识限量证知色等五境的同时，如果有五同源意识升起，这五同源意识是限量证知色等五境，在五识以后所升起的意识，因为不是同时与五识同源五境，所以唯识宗是不允许称为这个是限量的。所以唯识宗跟经部在这边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而主要的原因是小圣的宗义允许在一刹那只有一种心事可以升起， 不允许在一刹那有众多的心事同时升起，所以要安立在散心位的意识，限量正知，色等五境，就只能够依五事后立即升起的意识来安立了。而唯识宗允许在一刹那，只要是因缘和合，众多的心事可以同时升起。如果不如此安立的话，唯识宗就没有办法解释第八世与前七转世的互为因果的关系了。因为你在熏习的时候，第八世是一定要现行的，而你要熏习进去的种子的心事也是同时现行的，这才能完成熏习的作用，所以一定有众多心事同时升起。所以唯识宗如果不这么安立，在一刹那可以有同时众多心事的升起的话，就没有办法安立熏习这个定义了。而小圣没讲心识，所以他们可以安立一刹那只有一个心识升起，这个是大圣跟小圣非常不同的一个重点。若在定意识限量正法，定中意识圆净是涉属于限量，所以说在定义是限量正知法境，或在定义限量六能通证六境，这个就是指神通的境界。在定义就是定中意识的意思，六能通证六境，前面的六是指第六意识，六境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境。在定中意识，第六意识限量通证六境，这个是神通的境界。这以上是依俱舍论的第一师说。先鬼犯师作如是说，眼所现见名为所见，从他传闻名为所闻，自蕴己心诸所思维名为所觉，自内所受即自所证名为所知。先鬼犯师作如是说，这个是俱舍论中第二师说。先鬼犯师在应顺法师的唯识学探源中解说俱舍论所说的先代的鬼犯师，就是俱舍论主所钦佩的金部论师。俱舍论主就是世亲菩萨。又在印度之佛教一书中说，先鬼犯师是金部中采取折中有部学说的学者。从这个定义的话呢，那么这个先鬼犯师就是金部论师中比较亲近于有部学说的学者。另外唐朝的顿林法师的俱舍论颂书记中说，学于伽论者名先鬼犯师。那么从这些定义中呢，我们就采取应顺法师的解释比较合道理。眼所现见名为所见，眼根限量所见的色境就称名为所见，从他传闻名为所闻，从他人处闻说的圣教量就称名为所闻，自蕴己心诸所思维 名为所觉。在 C-β 中是用思垢一词，运用自心做各种推比度量的思维，就称名为所觉。自内所受即自所证，名为所知。自内所受呢，就是指耳鼻舌身四根，限量所受的身香味触四种境界。自内所证是指一根限量所证知的境界。自内所受与所证的境界称名为所知。所以所知是属于限量的境界，就是耳鼻舌身与一根的限量证知的境界。解云：此诗一说，眼限量所见，名为所见，所以为眼，名为见者。色境显现最分明故，故眼为见。解云：此诗一说，原彻书解释先轨范师所说的意思，眼限量所见，名为所见，眼根限量所见的境界就称名为所见。什么原因呢？原因是眼根所缘的色境的显色与形色等，与其他身香味触等境界来比较，它的分位最明白显露出现，所以唯取眼根缘色境为所见。若依较量，从他传闻六境名为所闻，从他人处闻说所传说的圣较量，有关色、声、香、味、触乃至法等六境，都称名为所闻。若依比量，自蕴己心，诸所思维，名为所觉。在 C-β 中还是用思垢一词。如果是依止于比量，运用自己意识于六境上做推度思量的各种思维，都称名为所觉。又依限量耳鼻舌身自内所受四境，即一根限量自内所证六境，具名所知。又耳鼻舌身四根限量所受的声香味触四种境界，以及一根限量所证知的六境，都称名为所知。若依此事，见为在眼，闻觉为意，知通耳鼻舌身意。这个是从六根来分别见闻觉知。见为在眼，所见境界是属于眼根限量所设。闻觉为意，闻说圣教量的所闻境界，以及推比度量的所觉境界，都设属于一根。所以这里讲的所闻，不是听而不闻，而是你要用心的闻法的境界。知通耳鼻舌身意，所知的境界是通于耳鼻舌身以及一根。于六境中，色境容起四种，身等五境容起闻觉之三，这是从六境来分别。色境通于见闻觉之四种境界，身香味触法五种境界只通于所闻所觉所知三种境界。这个是第二师说。这以上是金布施的 解说。经一大圣诸教不同，在大圣宗派见闻觉知也有不同的解说。一制度论第四十云，眼视所知名为所见，耳视所知名为所闻，鼻舌身三识所知名为所觉，意识所缘名为所知，据说如彼。先依制度论第四十卷来做解说。在制度论文中，原文是：眼名为见，耳名为闻，意知名为视，鼻舌身识名为觉。经过原册书的改写，文义上面是比较清楚的。眼视所知名为所见，由眼视所知的境界就称名为所见，耳视所知名为所闻，由耳视所知的境界称名为所闻，鼻舌身三识所知名为所觉，由鼻舌身三识所知的境界合称名为所觉，意识所缘名为所知，由意识所缘虑而认知的境界就称名为所知。据说如彼，在制度论的这一段文讨论为何鼻舌身三识所知的境界合称名为所觉，而眼耳意三识所知的境界却个别的称名，可以去做参考。一杂集论第一卷云，见闻觉知义者，眼所受是见义，耳所受是闻义，自然思构因如是如是是觉义，自内所受是知义。在杂集论第一卷中有解释见闻觉知四种定义，我们参考窥基法师的杂集论述记来做解说。眼所受是见义，眼根限量受取色境升起眼视，这是见义。耳所受是闻义，耳根限量受取声境升起耳视，这是闻义。自然思构因如是如是是觉义，这个是指不与尔等前五识俱时升起而单独升起的独生意识，以及五俱意识中的不同源意识，能够自然思构推比度量应该如此才是，如此才是，这个是觉义。自内所受是知义，这个是指鼻舌身三识以及五俱意识中的同源意识是知义。又余且第二卷云，云何四种言说为一见闻觉知所有言说，又在余伽师地论第二卷中提问说什么是四种言说呢？回答说就是一见闻觉知为他人说。一见言说者为一眼故，现见外色由是因缘为他宣说。一见所起的言说为依眼部现见外色，依指眼视的升起限量见到外面的青黄赤白的显色以及长短方圆的形色等色境，由是因缘为他人宣说 由眼视现见外色为因缘，将所见的境界为他人宣讲言说，这个是见。依闻言说者，未从他闻，由此因缘为他宣说。依闻所起的言说，是未从他闻，从他人处闻说圣教，由闻说圣教为因缘，再将所闻的境界为他人宣说，这个是闻。依觉言说者，为不见不闻，但自然思维称量观察，由此因缘为他宣说。依觉所起的言说，为不见不闻，不是眼视现见，也不是从他人处闻说，但自然思维称量观察，是自己内心思维综艺称量其因，观察譬喻，以比量为因缘，将所觉的境界为他人宣说，这个是觉。依知言说者，为个别于内所受所证所处所得，由此因缘为他宣说。依知所起的言说，是为个别于内所受所证所处所得，耳视现量闻身境是所受，鼻视现量嗅香境，以及舌视现量尝味境是所证，身视现量触境是所处，意识现量正六境是所得，由这些因缘将所知的境界为他人宣说，这个是知。这是四种言说。所言见者自有三世，在经论中对见闻觉知有三种解说。一云，眼根明见，故云眼所受是见意。第一种解说是眼根明见，眼根称名为能见，所以杂集论中说眼所受是见意，与有故安立眼根能见是同样的意义。亦云眼视明见，故于前第二卷云为依眼故现见外色，而眼所受是见意者，是依眼故。第二种解说是眼视明见，眼视是能见，所以在前面引用于伽师地论第二卷中说，为依眼故现见外色，有眼视现量能见色境的意思。而在杂集论中说，眼所受是见意的眼是指眼根。这样要如何解释呢？是依眼故，眼视要依眼根做增上缘才能升起，现见外色，所以呢杂集论才如此说。一切论是以眼视为主，眼根为辅，这跟我们前面说以眼根为能见之主，眼视为辅，这两种说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前面的讲义有部的综艺是以大毗婆沙论说，见闻觉知是根非是，然举是者，显眼等根必由是住方能了尽。那么这个就是以眼根 为能见之主，掩饰为辅助，所以说法是不一样的。今天讲到这里吧。有没有问题？ 我现在见闻觉知不同的部派讲的都有时候都有点差异，那我们要依据哪样？ 我们现在学《解深密经》是大圣的经论，所以就依大圣的讲。我比较有意思就是闻了，闻一般我们都认为是耳识，但是到大圣部，大圣跟经部里的一部分，说是意识。意思就是说，你听闻佛法的时候，要用你的第六识来听闻，不是只是经过耳识而已。你耳识只是一个限量的自性分别，它不能想，而意识能够思维。就佛说谛听，谛听，意思是要你用意识。 法师刚才提到那个有物，还有我们唯识，对于那个一刹那里面，在小乘的有物里面，就是一刹那里面只能够升起一识。刚才有听到这样子吗？ 对。 那大那个唯识里面不同的地方是它是同时的概念。 是。 对，那这个同时是不是有它的一个制约在？比如说你同时的话。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升起的升现，然后升起了很多同时的事出来，当然这些事也熏回到阿赖耶识的种子，新的种子出来了，那这些新的种子有没有可能在同时又生了很多？那一同时的话，一刹那同时呢，所有人都成熟了，都现行了，那这东西就没有一个 ending。这个同时概念， 他的意思是这样：第七世无始以来，第七世跟第八世是永远现行的，在我们凡夫这个阶段是永远现行的。所以你至少有两个心识是一直在现行，可是这两个心识你感觉不到，第七世、第八世你感觉不到，我们能觉得到的是前六世。那唯识的想法就是第七世、第八世是一直在现行当中，那么前六世只要是因缘和 合，六世可以同时升起。那六世同时升起呢，在一刹那只能有一个意识、一个眼识、一个耳识、一个鼻识、一个舌识、一个身识，六世升起，不能有同时有两个意识同时升起。 法师刚才讲的一个意识是代表说第六意识呢，还是说可以有一个耳识，比如说一个同时一个就一个耳识升起来，那个耳识是由无间灭意所带起来的。 在唯识里头他安立的无间灭意变成什么等无间缘，但是它不是根，小乘利用它做根，但是大乘唯识不是、 哦、 大乘唯识一根是第七识，第六世的一根是第七世。 就是一刹那之间，只要你因缘和合，六识可以同时升起，也可以生只生一个识。如果因缘和合只有一个识的因缘升起，它就升起一个识；如果有两个识的因缘升起，就升起两个识；三个识的因缘和合的话，就三个识的升起。那六个识如果因缘和合，它就六个都可以同时升起。可是呢，是说在这一刹那的时候，这六个识每一个识只能有一个升起。你不能在一刹那时候有两个意识升起或两个识升起，是这个意思。所以它也有它的限制，但是呢，只要因缘和合，不同的识可以在同一刹那同时的升起，所以最多会有八个识同时升起，最少两个识同时升起，一七第八。比如说你喝醉了，你什么都没感觉到，那个时候前六识不升起，但是第七第八还在，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你喝醉了问你还活的，对不对？ 法师阿弥陀佛，那照刚才师兄说的，那五句意识起来的时候，那表示因为一刹那只允许只有一个意识，那你说当一刹那的时候，那个意识只，比如说他这意识决定要 follow 眼识，那 如果他决定 follow 眼识，他就 follow 眼识，但他可以同时决定 follow 五个识，意识的作用。它作用强， 所以虽然它只有这个意思，但是它可以同时发露， 它可以同时发露六个境界。所以你看前面，它后面有一解说，它说同时圆六境。 OK，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还没有问题。我们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胜众， 何难胜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